鼓勵競爭，或者政府的政策要促進競爭，係咪？喺個税制嗰度，你又要配合等等呢啲，喂，呢啲基本上是常識嚟㗎啦，係咪？全部都係咁樣做㗎啦，啱唔啱啊？係咪？咁你嗰啲民企啊、外資啊，咁佢先至可以，喂，你又可以保障財產，財產權嘅，有鼓勵競爭嘅，促進競爭嘅，係嘛？咁佢咪嗰個活力咪強咯？呢個全部都係常識嚟嘅啫。咁你咁一個龐大人口嘅國家，十四億人口嘅國家，唔係？咁你話啦，成個生產力咪釋放咗出嚟？咁但係喺好多制度上咧，你係冇辦法配合啊嘛，唔係？好啦，而家唔好講話呢幾廿年，即係尤其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係咪？大家都睇到都係咁樣嘅。咁啲人咪即係肯去入邊做生意啊？外資因為個市場咁大，就去投資啊，係咪？咁於是佢自己國內亦都出現啲即係好勁嘅嗰啲企業啦，係咪？包括呢、這個即係、這個騰訊啊、阿里巴巴啊、螞蟻金服啊，係咪？仲有嗰啲即係嗰啲資訊科技嗰啲，即係嗰啲網絡嘅，你大家睇到一個抖音點解會咁犀利咧？你冇嗰個市場係嘛？或者你成日有即係政府要去限制佢嘅話咧，佢就冇得搞嘅係嘛？好啦，而家咧你就零左勿右，而且比以前仲要左。呢啲新嘅政策咧，就係將以前嗰啲所謂做啱嘅嘢啊。以前做啱嘅嘢，令到經濟發展到咁做啱嘅嘢，而家調翻轉。你搞嗰啲糧炮，你咪即係喂，你將一條產業鏈係咁斬斷佢嘛？而家你要限值嗱，譬如話你要一定要改革個税制嘅啦，係嘛？或者你捉嗰啲逃漏税，我覺得呢個反而冇問題喎，係咪？屌你嗰啲明星九啊幾份合約嘅台底一份台面一份，咁嚟呃政府税，梗係要追殺佢啦，係咪？咁但係你追殺嗰啲所謂即係呢啲演藝界嗰啲人託咩？請問係咪？咁啊搞啲互聯網產業係嘛？螞蟻金服又唔俾佢上市係嘛？咁啊唔俾佢上市，你係令到好多其他嗰啲即係下游嗰啲科技全部都瓜得噶喎。而家遊戲機都唔准打噶喎，係咪？而家就嚟，大家唔可以喺嗰啲社交媒體裏面睇到好多大陸嗰啲以前好多人中意睇嗰啲抖音入面嗰啲內容都冇噶咯，有啲係係咪？咁嗰啲即係嗰啲演藝人員喺微博嗰啲帳號，喂，即係要排隊刪噶咯喎，尤其一啲內容喐一喐就會禁言噶咯喎，係咪？咁你咁樣點搞咧？係咪？呢啲咁嘅產業，即係尤其是啲遊戲文創嗰啲產業，喂，好大噶個市場，大佬。你搞到啲後生仔冇機打唔家產，佢就打你共產黨噶啦！我話俾你聽啦，屌你問我係咪？屌你搞到啲靚仔冇機打，佢就打柒你共產黨噶啦！有機會就係咪？即係呢幾廿年，尤其是近呢十年啊，你冇得擋嘅，個個一部手機，咁嗰部手機你可以喂，你可以看住佢，咁但係佢玩嗰啲嘢你唔俾佢玩，屌你乜佢咪會打柒你啊！我話俾你聽係咪？即係我孫。我都要同佢講數，喂嗱，每日打機最多放假就打幾多個鐘頭咁。佢哋而家啲僆仔係上網，佢可以三唔識七，大家喺度玩餐網 V V V V 咁樣，好過癮嘅。你唔俾佢打，佢嗰個快樂嘅泉源喺嗰度，係咪？佢放鬆喺佢嗰度，你明唔明？但係我哋要節制佢咁解啫嘛，係咪？唔可以唔俾佢打噶嘛，大佬，一定同你反面嘅。系咪先？所以我净系用呢啲细路仔嗰个嚟做例子就好啦。你唔俾佢打，你唔同佢讲数，系咪？你唔俾佢打，直情系禁绝佢打嘅话，个结果就系同佢反面嘅啫嘛，系咪？即系你而家习近平要同你啲人分身家，就系成日用嗰个所谓共富，系嘛？即系重新分配嗰个所得，系嘛？咁然後有啲柴仔嗰啲理論家啊，啲經濟學者就喺度幫佢即係要做揾理論基礎，係咪？喂，所有啲大企業全部都要一個要俾一百億，一個話要攞千億，一個攞三百億，係咁刮你啲錢翻嚟嘅。所以咧，大家必須要留意，假如有一日香港嘅外匯共產黨咪要攞嚟用，係咪？啲領導人一即係香港嘅特區首長一定第一個行出嚟啊！我哋要共富，響應中國，即係我哋中央政府嘅共富政策，係咪？咁你就將嗰五千幾億美金嘅外匯咧，就捧出嚟俾佢用噶啦。咁啊，屌你咩？呢個一國兩制就真係 係即係之前呢個一國兩制玩完就係、是、喂個社會啊、政治啊，咁其他普通人我就嚟咗香港啊，最多咁啫。如果你搞到去呢一步咧，咁你成個香港經濟就可以係咁收檔噶啦。咁要共富有乜咁出奇啊？屌你啊！特別行政區係咪啊？呢、這個全面中央全面管治權噶嘛？有我要貫徹呢個中央全面管治權。喂，大佬，我咩唔改得啫？選舉制度都可以改啦，係咪啊？屌你乜第日喂！取消同美元掛鈎係咪？仲有喂，如果同美元掛鈎對佢有利就繼續係咪？個香港嘅外匯基金嗰幾千億美金啊，咁你就擺喺度就俾阿爺備用係咪？如果今時今日要呢、這個插婆咧，反應第一個行出嚟，要咧即係講係咪？呢、這個我哋要即係發展大灣區係咪？我哋呢啲外匯咧就可以拎去大灣區發展，要咧即係我哋支持。呢、这個中央政府嘅共同富裕政策係嘛？咁你支持中央政府嘅共同富裕政策，你諗下你抽香港嗰啲有錢佬啊利得税加多3% 啦，係咪？等我哋啲窮人快啲上樓啊，係咪？老人家個生果金啊加到5000蚊啦，呢個長期服務長者服務長者生活津貼加到5000蚊啦，得唔得？你做唔做得到啊？香港就真係要做呢樣嘢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咁但係咁喎，如果做得絕得就係香港又係玩完噶啦，有錢佬走曬噶啦，呢個又唔係香港嚟噶喎，係嘛？即係而家呢種咁嘅做法咧，即係大家只係當然有啲興趣個焦點啊，集中喺謝霆鋒嚇就自動嚇交還個即係申請要退出加拿大國籍，咁啊做個勇敢中國人啊，趙薇嗰啲咧就啊俾人哋而家即係而家。即係同馬雲一樣已經人間蒸發，你見唔到佢哋嘅，係咪？即係你喺中國入邊所有呢啲社交媒體，係咪？或者啲網絡你見唔到佢哋消息嘅，幾撚恐怖啊！你話係咪？有錢咁咪點啊？係咪？你做唔到個自由人，係咪？至少要思想自由先得啊，大佬！咩咁巴閉啊？你話身不由己，係咪？但係有啲人就算喺啲咁惡劣嘅環境底下，佢都可以做自由人喎，係咪？當然要付出代價啦，係咪？譬如呢一、這個《時代革命》嗰個導演，係咪？佢而家香港啊，係咪？佢就要喺呢種咁惡劣嘅環境底下，佢盡量去爭取佢嗰、那個即係、就是、獨立自由嘅空間。另外一位商人周小龍，係咪？佢又系要做一個自由人啊嘛，咁咪同你砌咯，係咪？佢啲鋪頭繼續做生意，係咪？然後佢喂，你而家啲人個個都想搞佢啊，何韻詩係咪？都係喺一種咁嘅惡劣環境，共產黨即係統治底下嘅呢種環境，係咪？佢咪做一個自由人啦，係咪？周冠威、何韻詩、周小龍，係咪？仲有一個就係今年六四堅持要叫人去參加呢個即係燭光晚會嘅，咁而家就俾人告緊，不過有得擔保。佢係支聯會嘅副主席，而家喺成個支聯會面臨解散嘅呢種情況底下，喂，係得呢個副主席喺度頂嘅啫嘛，係嘛？李卓人就而家係監房，何俊仁另外兩個人哥都係監房，呢、這個係幾？喂，幾十年來呢個支聯會嘅領導層嘅中流砥柱嚟㗎啦，唔係佢哋即係輪流做嘅、那個支聯會主席係係咪？華叔死咗之後就係佢哋㗎啦，何俊仁、李卓人，而家有個咁啊，喂後生女周幸彤，咁佢喺支聯會都有一段時間㗎啦，係咪？律師嚟嘅係咪？佢而家真係博坐監嘅啫喎，係咪？因為你喂而家嗰個國安法。即係恐怖到咩地步咧？你要搞支聯會就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已經即係一早都知道咧，有咗港區國安法就睇下幾時輪到支聯會嘅啫，係咪啊？佢實搞你嘅係咪？而家咪用國安法嚟搞咧？最荒謬嘅就係將支聯會定性為外國代理人，定性咗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之後，你就可以用嗰個國安法，即係43條嗰個施行細則，即係實施細則。 在我那本书里面我整个实施细则登晒出来，然后我们做分析的。这个实施细则最大的特色就是令到那个国安警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三条那个所谓实施细则，主要这个实施细则入面的条文规定警，即警察，即国安警在即这个执行国安法的权力，那种权力是大到无伦的。屌你，即系咩人权法啊，咩嗰啲行埋一堆，而家一般嘅法律唔该你行埋一堆，佢就最大，随时可以搜你屋，随时可以冻结你财产，系咪？佢而家嗰个做法就系用呢一个所谓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里边嘅一个规定啊，即系赋予呢个警方权力系咩咧？其中一项啊，其中一项。警务处处长可以如果合理地相信发出有关的规定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就可以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之下不时即向某外国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要在指定期限里面交出资料，定性了你是外国代理人。而这个定性呢，就是喂由那个警务处处长合理地相信。什么叫合理地相信呢？就一定是不合理的，是吧？如果是合理就不需要用合理地相信，很难争这些法律字眼的。我在立法会成日就针对这个合理地相信，合理地认为这些我要求修改那个条文的，就是个草案的字眼的，我成日改他这些的。我什麼叫合理地相信呢？因為英文譯過來的嘛，大佬，他又會即是這樣東西，他又會似香港的法律，他特登整埋這些咁嘅句子，合理地相信，係咪？咁就要你交料。而家他話你支聯會就是外國代理人，唔該你交料，係咪？你啲錢點樣嚟？係咪？咩人支持你？係咪？要交料。咁做過支聯會常委嗰啲陶君衡啊，嗰啲陶君衡又要交料，佢係華人民主書院嘅董事，係嘛？咁佢同阿黃丹啊，同埋呢邊啲民進黨搞嘅死撚梗，因為喺國安法裏面有一條係除咗講外國勢力，仲講台灣嘅組織。咁你呢個華人民主書院咧，就黃丹啊、鄭宇石啊、陶君衡啊呢邊嘅民進黨嘅人啊，咁樣一個咁嘅組織嘅，你明唔明啊？咁嗰陣時咧就肥佬禮又有份俾錢俾佢呢個華人民主書院，係嘛？跟住又搞個花生台，屌你啦！咩嚟？而家全部執笠，屌你！即係我係好撚憎呢啲人，但係你係唔可以咁樣對佢嘅，係咪？呢個兩回事，係咪？我好撚憎呢啲人就係呢啲人係垃圾，咪？但係佢而家係俾人迫害嘛。是吗？咁冇集会结社自由啊嘛，而家就系，咁而家咧就因为支联会就准备要解散噶啦，就25号开呢个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如果有即系20个会员出席，佢而家有百几个会员啊嘛，有20个，呢个门槛好低嘅，20个会员出席，咁啊出席嘅人嘅70%啊，咁即系15个，唔系15个70%几多啊？啊！十五個人支持，咁就通過就解散呢個支聯會噶啦，係嘛？咁但係咧，呢、這個周幸彤咧就唔肯去交資料啊，因為你話我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外國代理人啊嘛，咁我交資料咪即係承認咗我係外國代理人，啊呢仲有台灣代理人添啦，係咪？即係佢就唔肯交，咁即係唔肯交嘅意思咧，咁佢又提醒你喎，警方你唔交咧，咁根據呢一個43条。實施細則的附表5就話咧，嗱佢呢度講嘛，關於向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動提供資料的細則，當中代理人咧就係指咩受外國政府或者外國政治性組織直接或間接指使、直接或間接監督、直接或間接控制、僱用補貼或資助或收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金錢或非金錢性報酬啊。 及為外國政府及外國政治性組織的利益而進行全部或部分活動，係嘛？咁啊，台灣都係。咁我係諗起一樣。咁你使咩為廿三條立法啫？廿三條就其中一個就係講你唔可以接受外國組織嘅資助啊嘛，係咪？咁佢咧國安法施行細則都已經有啦。咁廿三條使咩立法啫？係咪多鬼魚咧？係咪？咁如果你拒絕提交資料，根據呢、這、一個即係施行實施細則咧，咁啊罰款100,000啊，坐監6個月，係嘛？咁而家你周幸彤咧就唔交噶啦，佢話咁佢即係準備公民抗命。嗱，即係香港都有呢啲人，即係我哋由而家呢啲嗰啲所謂即係本嚟係自由人、電影明星、超級巨星，佢都變咗不自由人，係咪？你唔使生活喺大陸啊，係咪？你都係不自由人，你甚至有外國國籍，你都係不自由人。只要你想去揾食嘅話，只要你想保持呢、這個即係保留呢個光環嘅話，你就不自由人。但我哋香港有呢啲周冠威啊、周幸彤啊，係咪？周小龍啊呢啲，佢係繼續喺度做自由人，係咪？咁呢個係大家嘅選擇咯。咁但喺暴政底下，即係佢選擇做一個自由人，都係非常之艱難嘅，要付出代價嘅。所以我哋又祝呢啲朋友好運。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